在我的命运到的地主你会有眼泪。 Come on， 浪费这点泪还能怪谁，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，不用去后悔怕犯规，只有你赛命不对，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钻进地狱。 前世来生相欠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